那收戒平常就是我们的努力的条件，我们的努力在跟利益的修行的条件，来能够努力在跟利益，我们跟定要修念，念在这里叫做因我们有真见，我们知道苦，我们念苦，所以我们不去想，不去随想，这样我们不然我们的心然，不然他去贪欲嗔，去想为什么我们去想，因我们有欲，我们有贪欲，佛是说明这个是固定的了解的条件，我们的苦就是无趣因，这个无趣因我们怎么能够了解我们有无趣因，我们没有解脱，因我们有障碍，我们有想，想趋向的想，哼，你明白，哼，我们有余，那无趣因，他们怎么能够知道他们？他们怎么表示有障碍的境界，有想的境界，有余的境界？这个时候。这个是苦境界，这个是无趣因的境界，轮回没有障碍，没有想，没有余，那这个就是解脱，与禅的禅的与利益的与，不是这个与哪里与与，那没有余，没有想，没有障碍，那没有无趣因，为什么我们的苦会明显？因 我们去向，我们去随向。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会知道接学跟定学回学是一个过程，不能够分开的。所以真的接学的了解，是解脱的了解。在《杂阿含经》佛是说明恰库比卡维萨姆达，这个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的耳朵，我们的鼻子，我们的舌头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心，是我们的大海。在这个大海里面，我们的眼睛看什么？它看色。色就是这个大海里面的蓝，蓝，蓝。佛说有imam rupa mayam vegam sahati， 如果我们能够忍耐这个烂在大海里面，大海的烂，烂，那意思是我们有渡这个大海，我们有解脱。什么意思？觉学跟解脱的内容是不能够分开的。觉学也是真定真慧的修行的内容，没有他们不可能会有真定。眼睛跟色，耳朵跟声音等等，心跟法同样的道理。心是我们的大海，法是大海的蓝。如果能够忍，那我们就渡这个大海。这个是真的根据修行的目标，解脱，解脱苦。不过这个了解的条件就是真定学真慧的学，根据的修行，戒学的修行跟真知也是不能够分开的。 简直叫做了解什么是方便，什么是不方便，什么利益我们，什么不利益我们，什么是我们的所缘，不模糊管你这个所缘，不迷惑管你所缘。这个也是跟坚定跟坚慧的修行一个不能够分开的修过程。修跟利益的内容也是人，如果没有人，不可能会有真的跟利益。如果我们不能够忍耐，忍耐冷热固守忍耐我们的身体的不舒服的感觉，忍耐忍坚持我们骂我们，忍耐肚子饿等等，那我们无法修彻底的跟利益的修行。没有跟利益的修行，我们的坚定坚慧也不能够成就。那最后接续跟利益的修行的重要方面，第五重要方面就是真精进。如果没有真精进，也无法修真定，无法修真慧，无法解脱。我们的贫，我们的苦，来能够修真精进，条件是也是真见，了解什么是善法，了解什么是不善法，就努力热忱在观修所有的善法，包括在里面真学、真定跟真慧学的过程，不然所有的不善法继续不然所有的不善法出现在我们的心。如果能够这样修跟利益，再能够成就 坚定的过程。我们有说明我们的实践学越发达，那越我们有能力真的利益自己利益他，在清净道论我们可以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。以前在斯里兰卡有一位长老，我想他叫 Buddha Rakita， 他是他的学子，也是他的修行家。他的徒弟有好几千，因他的行为，他是好行为的榜样，他的徒弟都想他是一个罗汉，不过他不是罗汉，他是凡夫而已。他不过他的根基与他的结学跟他的定学，他的时间回血都圆满，所以他能够知道很多很多在家居士出家人都能够靠他学很深的法。那他生病的时候就很多人来在我们出家人是习惯，出家人死的时候他的同学一定会问他，法师你的成就怎么样，你是特别在南传佛教的国家，他们一定会问你是罗汉还是第三国还是第二国第一国。那他告诉他们，我是凡夫而已。那因这个是在斯里兰卡，不是在中国，所以很多他的徒弟他们很失望。那那位长老看这个情况，因他的定穴很好，他的智慧他的接学都顺利，他一段时间 观眼睛，执着然后他告诉他的徒弟，那我应该做的已经做了，现在你们，他鼓励他们，你们要努力，不放逸，因他特别强调实践结学，实践定学回学，他没有想快快解脱，他只想利益别人。如果他决定解脱，那他就能够解脱很快，一下去就解脱了。所以在解脱过程里面，在解学定学慧学过程里面，不能够忽视，不能够轻视实践学，实践解学定学慧学。那我们有说明解学的了解，是我们的定学的过程的基础。我们也有说明结学定学跟回学是不断的过程，我们有说明这个过程是靠人间，我们有说明人间就是智慧，就是中道的了解，就是缘起的了解。所以现在我们应该了解什么是坚定学的内容。为什么如果没有坚定学，我们不能够实践解脱的过程？是因为坚定学不圆满，那我们的所有的其他的修行也不可能会圆满。四念处的修行不能够圆满，七节之三十七节之 不能够圆满。我们的解脱的了解不能够圆满，我们的解脱不能够圆满。如果没有定学、解学、慧学、业，我们看过跟定学是一地，是一个过程。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解脱的内容，一定要学。坚定那在佛教里面，坚定在原始佛教里面，坚定叫做第一，精心定；第二，世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禅定；无世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禅定。我们又说明解脱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的修解学、定学跟回学的过程，所以来能够修这个解脱的过程，它不能够完全。如果我们没有在慧学里面，我们所用的最在观的过程，我们所用的刹那刹那生灭定，这个刹那刹那生灭定是我们的观的过程的条件，它不可能我们可以修这种定，如果我们没有我所说明最低那个精心定的基础，最好如果我们要深入我们的戒定跟慧学的过程，了解他们为一体，我们肯定要修世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禅定，无世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禅定。原始佛教的世界的概念、宇宙的了解是靠他们的了解，除了他们以外 还有出世定，出世定的境界是超越苦的境界，它是我们的解脱的条件，重要条件。依照原始佛教的理论，我们无法解脱，如果我们不修这个定，出世定，定学跟慧学业，我们分开他们，不过中医我们要了解他们为一个解脱的过程，在法集经可以找到一个颂说 Nati Jhanam Apanyasa Nati JhanamNati panya ajhanasa, nati jhanam apanyasa. Yasa panya cha jhanam sa, so nibhanasa santike. 没有禅定，那不可能会有智慧；没有智慧，不可能会有禅定。有禅定跟智慧，那我们是靠近涅槃。禅定的过程，跟解脱的过程是一个过程，禅定学有成就，意思是我们的心就能够连续不断的留在没有烦恼的情况，清净的情况， 这个情况的过程，这个情况的条件就是我们的定穴跟接穴跟回穴变一滴。无碍接道轮说明怎么真定穴，利益我们在开端，利益我们在中端，利益我们在末端。它是说明定穴的开端是什么？定穴的开端跟回穴的真的回穴的开端一样，来能够修定跟观。如果我们没有定跟观，无法解脱。佛教的解脱的真的内容就是持观的过程。如果我们要用这个持观的过程利益自己，那第一条件，我们离开无开，对治烦恼。如果我们没有离开无开，无法入持跟观的过程。所以修行家的第一作物是学怎么离开无开。佛是用无开这个道理来归纳修行的过程，所有的最明显的烦恼。第一改叫做伽玛昌达和贪欲，有贪欲，欲欲，欲欲就是。于关于无妙于关于好色好声音好香好味好处，这个叫于意。有于意不可能我们可以修持观。 第二，该叫做前。如果我们有余裕，我们有钱，我们无法修持观的过程。我们无法修禅定，我们无法修在观的过程，我们所用观刹那刹那生灭定，第三该叫做婚前。如果我们的心不够敏感，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警觉，我们无法修持观的过程。第四改叫做调剂后悔。如果我们的心有不安，有散乱，无法修持根观的过程。第五改叫做一，获益的一。谁能够让我们离开无开？在静心定，在特别在静心定有无常知，不过他们还不是不断的在第一场定无常知，已经跟我们的心是一个不能够分开的心的过程。在如果我们有无常知，不可能我们有无开；如果我们有无开，我们不可能有无常知。那无常知 熏湿西乐一精心在第一枪定里面是变成我们的新的力量，理解愚结的苦，临时的让我们的心在流，不断的在没有愚结的苦的情况，这样坚定的修行利益我们在开端，他也利益我们在开端，因我们的所言，我们的强项，越来越稳定，我们关于它越来越自在，我们决定入禅定，就马上能够入禅定，这样定的修行利益我们在它的开端。那怎么禅定的修行利益我们在它的中端跟在它的末端，这么禅定的修行是一个不断的解脱的过程，明天我们要看。那今天到这里为止。